相识相恋，牵手说着永远， 像风筝断了线，却忘了说再见， 说永远会有多远， 心说的承诺不会改变， 请你若能感动见， 为何爱却留在原点， 说永远能有多远， 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， 记忆中每个瞬间 纠结我的思念， 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，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，仿佛在身边却离我那么远， 说永远会有多远， 心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 诚意若能感动天， 为何爱却留在原点， 说永远能有多远， 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， 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思念， 许巍其他们的唱片当年的销量呢，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潜力。两个人拥有流畅的真假音的转换的唱腔和技巧，独唱合唱混在一起，乐坛少见的二重唱。历史维奇的声音和位置呢，找的也是恰到好处的。后者中的这种中音呢，有这种时下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，而前者呢，就有一点细高的甜美，恰好与之互补来平衡和补充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蜜雪薇琪私奔。 凌晨十二点你又在让这爱绝望的地方，和我的哭泣一起走见着你，从此就算世界倒塌，就算生命失去可能，我只要你坚定的脸上拥抱这些的体温， 飞，细数慢慢继续过着，我爱

2009年，刘力扬因为工作的时候呢脚伤，中断了一个歌唱的事业，只能在家中养病，带着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复原的不安度过了一段低潮。接下来听到的《眼泪笑了》，这个是刘力扬的这段时间为他的这个经历而创作的这个励志歌曲。 几岁去的沙漠，就快开到绿洲，我没有时间不知所措。你温柔的双手本就不属于我，又何必在乎在以后属于谁呢？谢谢你曾让我难过，谢谢我没有想太多，当爱情做还有苦的时候，眼泪都笑了，谁还想哭呢？再勇敢地站着，找回光和热，变给你的时候，我不会舍不。 青花瓷来自方文山的作词，周杰伦的作曲并且演唱，歌曲发行于2007年11月2号，收录在了专辑《我很忙》里面。2008年7月5号，这首歌在第19届的台湾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、年度最佳作词奖和年度最佳作曲奖等三个奖项。 送别歌乐春情花，北风冷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主张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君子上奏比之此歌一半，颜色绚烂是你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爱我在原地，岁月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数个你放清茶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写一笔伏笔。风景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夜色会打拉扯，定格了结局，一场相。

我终于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甘心的也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现实里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飘荡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。我在沙土画个圆圈，属于我冷暖的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自由自由扬，到尽是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将瞬间沉入海平线。想学着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我也就是你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飘荡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。想说出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现实里有那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，再见再也不见，心碎了飘荡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一抬头就看见我，也你一抬头就看见。 戴佩妮曾经遇到过情伤，恋爱的时候呢碰到了劈腿男，但是她是一个不会惹麻烦的人，只会麻烦自己的女生，在感情中也是这个样子，喜欢一个人就会接受他所有的事情，因这样的个性受过伤，然后她看见过很多人，包括以前的自己，在爱情当中太过在意对方，付出太多，到头来总是跌的是遍体鳞伤。两年的沉淀让他决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，因此呢创作出了这首《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》。 我不够认真，所以怕再为谁做出牺牲，还要有天分，所以我始终学不会放任。我不够天真，不允许人傻傻的等，对自己残忍，多残忍，我要有分寸。我太过认真，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，爱让人慌神，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。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叹气声，有一些文字能问，只留给伤过的人。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是要问，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。 真，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。爱让人慌神，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了。我太负责任，不允许有太多悔恨，对自己坦诚，多坦诚，我自由反省。我只是无辜的人，很需要谈起身，有一些文字的吻，只留给伤过的人。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是要问，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无辜的人，很需要谈起身，有一些文字的吻，只留给伤过的人。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是要问，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。 天才，但是有不服输的地才，不是天生的舞者，但却练成了身姿娇艳的舞娘。前辈们对他的成绩是赞不绝口，后辈们对他的拼命都是敬佩不已。看你心跳变，你给我们太多的超乎的想象惊喜。光阴十余载，说爱你依然继续。来听张才云的《说爱你》。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这地球的温度来自你心里。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操作不停，已经就拍过去爱珍惜，没发现我多大家伙，忙着快乐呢，忙着飞动色彼此落上大雪飞去，我们都没想过这爱到现在不敢期待。

生活，爱健康。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、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：400-898-1120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3日，星期一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据国防科工局、国家航天局消息，经研究决定，1月2日发射长征武汉遥二火箭。此次飞行任务标志着长征武汉运载火箭工程研制的圆满完成。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，三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14378亿美元，连续四个季度稳步增长。国际方面，6月30日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布报告称，4月4日发生在叙利亚南部的袭击事件中使用了沙林毒气，但目前还没查出具体由谁实施了袭击。近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出席了联合记者会，分别就朝鲜问题、贸易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等作出表态。文在寅表示，朝鲜核问题已成韩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，韩国将敦促朝鲜尽快返回谈判桌。特朗普表示，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？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，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，报名即抢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，聆听经典老歌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，余味无穷，为心里重重的岁月感怀，重拾多彩的生活期待，人间岁月。看场 IMAX 电影，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新曲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甜蜜的笑容，优雅的动作，不用开口，眼睛离不开我。身高不太高，眼神不迷蒙，可我超自信，没有人赢得过。多一点自我，风格才独特，注定在街头是我的 catwalk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有人会懂，不必做作。我小时我就口红，一辈子不必褪色。

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，谁瞒谁想谁，我瞒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华山论剑，今天决战倾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，去年你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向云霄，看我多逍遥，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。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，谁瞒谁想谁，我瞒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摆一回，谁瞒谁想谁，我瞒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许茹芸能够给人一种悲伤的气息，虚无缥缈的云式唱腔吐露出了最真实的音节，像是在娓娓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而她在借着音符向歌迷们透露自己的真实的情感，把唱歌当作和喝水一样重要的事情，每时每刻都活在音乐给予她的快乐之中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，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，哦是你，让我望着泪水肝肠寸断。

方收听新闻整点之，今天是